上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深呼吸，放松你的心情，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深呼吸，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 看你这腰伸得老长了， 真困，伸个懒腰精神多了。 唐朝医学家孙思邈说得好，血不运则百病生。现代医学认为，人体血液循环是靠心脏和肌肉的收缩舒展来完成的，尤其是离心脏较远的静脉血管就更要靠肌肉的收缩来加速血液流回心脏。伸懒腰时可使人体的胸腔器官对心肺挤压，利于心脏的充分运动，使更多的氧气能供给各个组织器官。同时由于上肢上体的活动，能使更多含氧的血液供给大脑，使人顿时感到清新舒适。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告诉我们，人体的重量虽然只占全身体重的1/50，而脑的耗氧量却占全身耗氧量的1/4。由于直立行走等因素，身体上部和大脑较易缺乏充分的血液和氧气的供应，久坐不动加上大量用脑工作，容易引起大脑缺血、缺氧症状，头昏眼花、腿麻腰酸。所以经常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四肢，对恢复疲劳是绝对有好处的。养生小贴士，长伸懒腰乃骨训，消脾养血又养心。伸懒腰是一种简单而易行的活动，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妨每天多伸几次懒腰，多重复几次，以便使精神振作，血液畅通，从而延年益寿。 健康是身心轻松，生活是活力四射，健康生活由你把握，健康深呼吸。 相约在一个适合聊天的上午，分开很多年，满以为没有包袱，我还打算回顾我们为何结束，还想问你是不是一个人住。笑容给我礼貌的招呼，当我想诉说这些年来的感触，你却点了满桌我最爱的食物，介绍我看你本天文学的书。我想哭不敢哭，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我想哭怎么哭，完成爱情旅途，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谈音乐谈事实不说爱，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当我想坦白我们的乐多与苦，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好孤独。我才明白时间叫分手还残酷，老朋友了再没资格不满足。我想哭不敢哭，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我想哭怎么哭，完成爱情旅途，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

年轻人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海上油田钻井队，工作第一天，领班要求他在限定时间内登上几十米高的钻井架，把一个包装好的盒子送到最顶层的主管手里。他气喘吁吁地登上顶屋，把盒子交给主管，主管只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就让他送回去。他又快跑下舷梯，把盒子交给领班，领班也同样签下自己的名字，让他再送给主管。他转身登上舷梯，第二次登上顶层，把盒子交给主管，主管却和上次一样在盒子上签下名字，让他把盒子再送回去给领班签字后再送给主管。他尽力忍着不发作，拿起盒子递给主管，主管看着他傲慢地说，把盒子打开。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罐咖啡。他愤怒地抬起头，双眼喷着怒火射向主管。主管对他说，把咖啡冲上。年轻人再也忍不住了，啪的一下把盒子扔在地上，我不干了。说完他感到心里痛快了许多。这时那位傲慢的主管站起身来，直视他说，刚才让你做的这些叫做承受极限训练，因为我们在海上作业随时会遇到危险，就要求队员身上一定要有极强的承受力才能完成海上作业任务。可惜前三次你都通过了，只差最后一点点，你没有喝到你冲的甜咖啡，现在你可以走了。简单生活格言，承受是痛苦的，它压抑了人性本能的快乐，但是成功往往就是在你承受常人承受不了的痛苦之后，才会在某个方面有所突破。可惜许多时候我们只差一点点，为了一时痛快而没有喝到我们冲的甜咖啡。